傲耀之霸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十一点，陶君衡，大军阀。 喂，阿土， 系翻嚟， 翻嚟啦，唉，喂。有好多人對你懺悔 喎，咩事咁嘅懺悔？ 即係你俾人拉 Q 咗之後咧，有啲人咧，即係話譬如阿 Mary 關啦，呢啲即係其實適應一排嘅人士啦，係嘛？即係見你俾人拉咗之後，拉你都不得止啦，就喺度話啊，即係以前咧，唉，即係唉幫阿邊個勾搭啊，去助選咧，幫佢派傳單啊，派呢個時報咧，就真係要同你講聲對唔住啦，係嘛？即係除咗佢之外，喂，我見到好多人都對你 confess 喎，你會唔會原？让佢哋先， 拜干柴，拜干。多谢呢啲朋友，即系写呢一段嘅说话。即使你唔写嘅话咧，其实我都已经忘记咗。即系我系大和尚嚟噶嘛，我成日都话系咪？即系人哋过去有啲误解，同埋确实我系冇一个表达嘅平台。 系， 我讲乜我都错嘅。喺公众场合里边亦都讲唔到咁细节嘅时候，咁你唔喺个网台里边嘛，有啲可以讲到好细节噶嘛。 系， 唔单止系咁啊，七一有一个人特登走埋嚟同我讲噶。 系咩？ 佢话佢有听两个节目。 系咩？ 佢话佢听完之后咧，就发觉咧，即系要同我 say sorry， 我唔使啦，系啦咁样吓。我话我以前 有冇听露丑花生 先？我反而我话我应该系要有 confess 嘅，因为以前我冇机会去 present 我呢一套嘢，我以为你哋明。即 系 明就明，唔捻明就唔捻明啦。 你唔知啦， 即系生花生就冇。佢主要咧听两个节目就话匪类监察院同埋呢个大军阀。 哦，咁都好。 咁跟住问佢有冇听索罗 B， 佢话我唔知边个索罗 B。 系 大 镬，我不知道。 花生台最红嗰个。 喂你喂你知道啊？好啦，你唔好喺度讲啦 ，B 哥真系喂。 唔系我谂住 B 哥啱喺个车个站度啊。我谂住介绍阿 B 哥俾佢识啊，点知原来阿 B 哥又唔喺喺度，但系佢又介绍唔到 阿 B 哥， 因为点解冇听啊嘛？跟住院长就走咗去， 系 啱啱嗰阵时候唔知行咗去边，我想介绍个院长，因为佢话有听匪类监察院嘛，好咪先？ 即系唉，咁你都可以同阿院长影翻张相啊嘛，真系 系 咯，唔系喂，讲开又讲喎，屌，即系你嗰日咧，即系大家都见到咧嗰个即系阿黄丹飘色咧，喂，条桥边个谂噶哥真系？ 黄丹自己谂嘅。 阿黄丹自己谂啊， 系啊，佢话佢知道嚟唔到香港嘛，咁所以做两个纸板嘅人像嚟做 promo， 就话当佢嚟咗啦咁。咩？佢亦都唔系咁勇嘅，即系唔好话唔勇啦，而系佢唔系咁即系要讲。港英政咪呢个特区政府付咁大代价人，即系佢闯关系有个好处喺度， 系 系 即系会陈慧婷咁，但系佢唔系搞呢一套嘢嘅人， 系 佢从来都唔系咁嘅。 佢当年好勇喎， 佢当年其实系相对温和嘅人嚟 嘅。但系嗱，即系呢样嘢咧，我哋就冇喺嗰个即系华民主书院嗰个摊位帮手啦。咁但系咧，我同阿龙咧就真系影嘢嘅，即系我哋真系观察到咧，差唔多见到我即系个 booth 嘅时候咧，有啲人话。诶，黄丹啊，黄丹啊，咁样样，即系已经有啲人喺度嗌噶啦，已经系 好开心系嘛，肥咗咁多都认得， 喂，唔係喎，其實你遠睇真係有啲效果㗎喎，即係不過呢個呢就其實有啲即係下年可以爆啲啦，即係譬如你阿索羅邊唔係成日喺即係個 booth 度啦，係咪？喂，你咪可以叫佢學下呢、這個即係早兩年啊，呢、這個蜘蛛俠啊，仲有好 hit 嗰陣時，你記唔記得啊？即係某個地鐵站呢，成個蜘蛛俠擒喺呢、這個即係呢個尖沙咀地鐵站上面咁樣，你咪叫阿索羅邊整個即係一即係20:1嘅，即係咪擒喺個 booth 上面咯，大佬冇人唔識索羅 B 啦，係咪先？ 我本來諗住叫佢開個花生台個 booth 嘅， 嚇， 係嘛？咁啊 B 哥咪可以表演咯。 不過 anyway。嗱，講開又講啦，即係booth 啦呢樣嘢我哋錯過咗啦，咁但係遲啲呢其實我哋其實喺度即係喺度 plan 緊籌備緊呢，其實我哋差唔多到一周年啦， 係 咪，即係都應該 差唔多 啦，即係搞返個即係叫做係 網 聚啦，即係係咪， 唔係呢啲嘢我哋交俾院長搞啦，院長啊好多院士㗎嘛，係 咪係啦，咪啦嗱，講開又講啦，即係嗱，太多講開又講啦，真係嗱，你 講都要講，哎、 喂，嗰晚啊，即係呢個七一留守咗之後啦，即係其實咧，即係有一樣嘢，其實係對於我過往嚟講咧，其實喂有一個 喂，唔同喎、啊，有個睇法就係、是，即係以前咧，你一搞啲社運活動咧，其實一有啲政黨人士去參與咧，即刻俾人話抽水啊嘛。 嗯， 係嘛？喂，今次唔係喎，阿何俊仁又去啦，李卓人又去啦，係嘛？跟住仲有梁耀忠啦，邊個仲要講咗錯咗係譚耀宗添？哇！真係嚇 Q 死我，阿明啊嘛，真係錯講咗係譚耀宗添。咁啊，喂！呢啲咁嘅政黨人士上去，喂，即係一開始我又唔覺，好似有人話佢抽水又剩喎。 因為點解啊？你要付出代價咁啊。 係， 係咪？你要嘥時間喺度俾人去即係arrest 嘅時間，亦都要有風險係俾人告噶嘛。 嗯， 嗱呢啲水你肯抽嘅，大家都歡迎啦，係咪先？ 咁上車瞓著咗啊，何俊仁，我見到張相好似。 何俊仁就成日都瞓㗎啦，因為啲老人家係嘛，經常都瞌著咗。 嗱，何俊仁以外，仲有唔好唔記得我哋即係呢個火燒萬世橋嘅歐樂軒啦，係咪？即係哇，即係佢俾人即係拉咗之後，哇！你知唔知我哋啲網友點講？叫佢退黨啦，即係咁樣樣留喺度做乜啊？咁樣樣即係講呢啲嘢啦。 何俊仁其實咧，今次咧，佢一入到差館啦。我已經笑佢㗎啦。 點樣 啦？喂，阿仁哥，你處男嚟嘅啫喎。係，係啊，我係青頭仔嚟嘅，我從來都未試過佢扮演呢個角色嘅。以前都係你阿土俾人拉，我就走去保釋嘅啫嘛。點會而家調翻轉頭我俾人拉嘅咧？咁樣不過唔緊要，嗱，公民抗命咧，我就唔需要律師嘅。咁所以咧一路咧啲律師話要見佢咧，佢都話唔使啦，我唔使見啦。我公民抗命咧就係唔需要律師嘅。點知後屘咧佢細佬嚟揾佢。因为佢细佬都系律师嚟噶嘛，应该系何俊奇啊，如果冇记错，咁佢、 okay、 都话唔见，咁后屘咦，佢细佬觉得奇怪，屌、我大佬都唔肯见我，咁跟住咧就喺门口度养下养下，喂大佬嚟见下我啦咁样，啊我细佬嚟嘅咁样，所以何俊奇好搞笑噶，嗱全程咧其实佢系冇乜代价嘅，对何俊奇嚟讲，点解咧？第一就 系 佢全程都瞓着咗咁就系差唔多， 系、 因为佢老人家嘛，系嘛，即系哇大佬四五点。挨到即係中午咁滯，我死啦！我陣間唔知幾點鐘又約咗人開會，幾點鐘又約咗人開會死。 但話時話，即係你哋有冇早餐食㗎嗰日？ 有啊，我哋嗰組有嘅，係因為點解咧？其實 係因為見到你哋係即係知名人士， 唔關事。因為我哋嗰組咧最初有廿幾人喺度，咁咧就第一個要求食嘢嗰個人咧就梁建中，佢坐低啊。連登記都未登記就已經嗌食早餐啦！ 話佢， 哇佢真係 愛出籠。 咁跟住第二個咧就係即係民陣嘅召集人，今日俾人屌嗰個梁正儀，亦都舉手。係，咁咧我哋就話喂大，我哋即刻講話大佬，你唔好喺度嘥時間，等間點會安排緊你食早餐嘅時候，我咪好耐都唔使走咁樣。係，咁啊，跟住佢哋都笑笑下就算。點知過咗差唔多接近兩個鐘，個半鐘度啦。 係， 咁佢哋再講再問，喂我啲早餐咧，我啲嘢食咧咁樣。咁我條差佬咧好串。 系 吓，即系佢就话：喂，阿 Sir 做嘢唔使你安排啊嘛！佢真系以为自己对住啲黑社会，对住啲反。 系 喂，跟住我咪火起咯！我顶你啊！我心谂，即系我真系讲嘅咧，就话我话你查咗佢。因为点解咧？佢贴咗张被告嘅须知出嚟，包括可以见，如果你有外国 passport 可以见领事啊，包括你唔舒服可以见医生啊，包括你可以打电话俾亲友啊，包括佢你可以打俾律师啊咁样。我话你查咗佢。我话你 cancel 咗佢。 嗯， 我话佢同你讲嘅时候已经个半钟头之前， 系， OK， 你做咩喺度？跟住啲差佬啊食紧嘢喎，准备。 哦，佢哋自己有早餐食， 佢咪有糯米鸡食添？ 系啊，咁啊，所以学联有个女仔咧，我唔记得叫咩名啦，好笑。佢因为佢俾呢啲好冻嘅通粉啊， 系 啊，即系已经嚟到已经好冻嗰啲啦。咁食完之后咧，啲又唔够饱，咁跟住咧就再叫。咁其中个女仔就话：阿 Sir， 我要糯米鸡咁样。 边个嚟噶？ 我唔记得咗学联嗰啲即系干事嚟嘅。 小心真系俾码头工人啲剥糯米鸡佢。 我都喺度偷笑紧，你叫糯米鸡咁样。 唔系呢个黄竹坑嚟噶，即系如果买嘢食唔难嘅。你 唔系佢真系要 order 嘅话咧，根本一啲都唔困难。 即系佢系浏览你啫。 你系打个电话去帮路咪得咯。你明知拉咁多人。喂，嗰啲權利係不受剝奪嘅權利嚟噶嘛？包括見律師啊，包括食嘢啊，係咪？即係嗰啲阿 Sir 好串噶。有啲人話要食嘢嘅時候，因為有啲係就咁警告了事嘅啫嘛，佢唔肯俾佢哋食啊嘛。 係啊， 咁嗰啲人話嗱，嗰阿 Sir 串到點咧？我扣你48小時啊！啲人點答佢？好啊，你扣落我48小時啊！你俾足三餐我，係咪？第二，你如果扣落我48小時嘅話，你要地方俾我沖涼，你要地方俾我瞓覺。 同埋你真係要安排我上法庭喎、你個代價係唔細㗎喎。 哇你班我咁熟嘅、 你都係打工啫。 喂大佬我哋非暴力抗爭嘅訓練裏面全部呢啲嘢係有講㗎。 唔係點 包括點樣落口供嗰啲全部有教㗎。 係唔係但係講緊一樣嘢就係、是、警察佢個 official website 嗰度佢喺七一前夕已經收起咗被捕者權利須知呢一樣嘢。 佢自己貼咗出嚟。因為佢全部黃忠坑嗰啲全部係班房嚟㗎嘛。佢貼曬個 board 裏面。咁所以我咪串佢啦，我係查咗佢，我係你即查，我係你即查就得噶啦。你唔安排俾人我哋食嘅話，其實嗰陣時我未肚餓嘅，嚇、不過我就火起嘅啫、因為點解李卓人啊、梁耀忠啊同何俊仁嗰啲都烏下烏下啦，嗰陣時已經係嘛、後期梁耀忠就好火嘅，因為佢因為啲僆仔要見律師， 嚇、 其實我都叫佢哋話：屌你唔好再見律師啦！你見律師嘅話都係。都係鳩吹嘅啫，你見到阿 Donna 都係咁講嘅啫，嗰啲嘢係咪？咁、但係問題是你阻咗我啲時間啊嘛。但係個問題就係佢七點半要求見律師，九點鐘都未幫我安排。係 係啊。 咁跟住咧，佢串到點咧？ 點咧？ 點啊？ 比特律師公會嗰本書嚟嘅。你自己揾啦咁樣。 哇、咪好似話唔俾 contact 啊嘛，你唔俾你電話。 跟住佢哋話我要打電話，咁、我咪我自己打俾律師咧。 係。 我要求見咯。 係。 係咪？唔係我第一，我話我要求保釋啊。 嗯， 咁你点安排咧？佢话佢调查紧，我调查咩嚟？ 啊， 所以其实基本上咧，嗰啲差佬咧，同以前有好唔同嘅地方就，佢好唔 friendly 噶啦。 系， 佢当你真系成班系反咁样， 同你 成班黑社会。 同你之前比好似话啊，乜乜周身亦都讲过啦，咩三月六号嗰阵时，即系有乜分别？ 2010年嘅三月六号， 系 争好远嘅， 系争好 远。以前佢仲就揾我出嚟。阿土，我有啲嘢同你倾咁样，咁跟住咧就带我，你食口烟先啦咁样。 嗰阵时你仲系主席啊？ 总主席，咁啊，俾你去食口烟先。而家所有连无线电话都收埋落个袋里边， 系嘛？ 即系嗰啲袋系开唔到嗰啲袋。 但系佢今次有冇暴力对待你先？即系捉你嗰阵时， 捉我嘅时候有。佢系捏到我只手踭 系 屈亲嘅， 系 同埋咧捏到我呢个膊头呢个位咧，全部有晒痕嘅。 系 本来我谂住投诉嘅，不过我谂住，喂大佬，你我投诉嘅 话，你唔自拍。 我有拍到啊！我有拍個相出嚟㗎，嚇！ 你 share 喺個 group 度。 唔係，但後屘律師同我講話，佢好多呢啲 case 啊，唔使引證逃關人嘅 case， 原來所有人拉嘅時候咧都屈手。 哦，咁樣。 咁佢太多呢啲 case 啦。 係。 咁我話我知道嗰個差佬幾多 number 嘅。 係。 因為我哋非暴力抗爭嗰陣時候，我哋有講㗎嘛。係。噏個差佬個 number 出嚟嘛，5096。 係。 OK。 起碼等佢錄嗰陣時咧，佢又拍片㗎嘛啲差佬。 同埋佢驚啊。係。因為你噏佢 number 出嚟，佢驚嘅。 係。 所以佢即刻換人。 系即系嗰日，唔系，但系其实你 上呢个旅游车之前，即刻换差佬。 其实你都 我就梁耀忠好抢喺后边，就屌佢， 系 咁屌佢，你放手啦！而家都俾你 arrest 咗咯，你仲捉住佢做咩啫？跟住你仲用力，系咪啊？我话你够胆揼我啦，我话我欢迎你揼我。 你有冇指住自己嘅鼻哥、啊？ 我指唔到啊，大佬，因为佢嘅手已经箍住咗。 唔系啊，你打到啊嘛？喂，你知唔知我系屌你网台界嘅何柱国嚟噶嘛？ 传媒大亨 肥佬礼就有老萧啦， 就话啫，屌 咁啊，老萧冇俾人拉啊嘛。 唔系后屘佢有啲差佬认得我，所以佢就惊啦，即刻换人。 咁样， 但系佢已经系捉完啊嘛，已经 系， 系嘛，不过何俊仁仲好笑啊，因为佢，你记唔记得我哋喺现场演练嘅时候咧，咁咪谂住抬佢噶嘛，个头系向天噶嘛， 系啊， 佢话屌俾你把我揾笨，如果头向下嘅咁样，而家差佬醒咗啦，除咗屈手，即系。搞你个膊头之外咧，就等你向下，好似超人咁样。 系， 咁你就好惊噶嘛。 嗯， 即系你会腾啊。因为点解向天嘅时候，你就算佢放你都唔知佢放啦，系咪跌咗落嚟先痛啫？但你向下嘅时候，系全程你都好腾嘅。 唔系，但系腾有咩意义咧？因为其实你哋自己本身，你哋呢个课程都教咗你哋系唔可以即系 唔可以 struggle 系咯，唔可以 struggle 噶嘛。 因为 struggle 佢有权系。告你呢一個襲警噶嘛？ 係，唔係即係我知啊？但係其實你自己本身你都諗，你都唔諗住 struggle 啦。其實要你驚，其實純粹係要你有個陰影喺度嘅啫，係嘛？ 冇錯，因為佢想你付出代價啊嘛。 哦、 但係差佬啊，肯定係付出更大嘅代價啦。所以我嗰日喺嗰個班房嗰時候啊，我咪成喺度同嗰啲學聯嗰班咩周永康啊嗰扎喺度講咯。我話你睇下佢，屌而家拉我幾廿人都手騰腳震，所有嘅 procedure 都唔知道點做。喂，如果你有1000人嘅時候。有2000人嘅時候，佢哋可以點做？ 嗱，所以 有一樣嘢喎。喂，其實 Anthony 嗰日你同我一齊去咧，如果你坐埋去嘅話咧，你唔係揸住個麥講嘢嘅話咧，其實佢真係告你唔到嘅。 係， 哇！而家佢拉好多人都係警告了事啫嘛。喂，第一佢點告啊？ 咁撚多人，你唔使寫呢個文件上法庭，要律政司批指示告你啊。 係、 嗯。第二，你唔係一個所謂嘅 active participant 嘅時候，佢告到你乜嘢咧？ 係。 所以我喺差館度都講啊，我話睇下第一你幾大代價，我話第二你告我呢條參與未經批准嘅集會，即係冇攞 license 啦，或者協助組織，屌你咪罰幾嚿水啫嘛，我咪豪俾你咯。 係 係， 我同呢個超速差唔多啫嘛， 係 同掟垃圾差唔撚多啫嘛，仲少過掟垃圾啊！隨時係屌幾嚿水嘅咋。 嗯， 所以呢啲人騰咩？唔使騰，但係佢就好大代價啦，因為佢拉你嘅過程咧，佢真係要四條差佬嚟抬你啊嘛，同仲要同你 struggle 喎， 係， 即係你唔 struggle 你嗱，我翹住 Anthony， 喂，你要鬆開我同 Anthony 咁樣箍住嘅手咧，係好困難的一件事嚟， 係 嚇， 即係話你當權者或者你成個國家機器要付出好大嘅代價，你去應付你呢一次嘅公民抗命嘅行動啊嘛。所以其他有啲人咧，即係走我，當然我唔會好似即係熱血啊，或者蘭花係嗰啲屌殘人哋啦，或者話人哋唔夠勇武。但係個問題， 你嗰陣時係嗰日係幾點鐘上車啊？ 我最早嗰批嚟㗎啦， 最早嗰批哦， 我係第二架旅遊車，如果我冇理解錯就 哦，即係未到六點嘅。 我係三點半到四點鐘，我已經去到差館㗎啦。 哦， 唔係即係所謂去到黃竹坑嗰個警校嗰度， 即係三點鐘到就開始已經。 三點半到、所以你睇到我 WhatsApp 嗰陣時候，我已經停咗啦，因為佢收咗我電話啦嘛，已經係咪咧？屌，但係嘅程序其實唔係好多嘢嘅咋，佢足足搞咗我哋八九個鐘頭。 嗯， 第一你攞低啲資料，將你身上面所有嘢拎曬出嚟，喺個膠袋裏邊。第二就落口供， 系、 第三就打指模，加影相， 系、 之前咗一个程序，所谓搜身啦，系、咪？跟住最后咧就系攞保释，即系五个程序系咁简单，但佢足足搞咗你八九个钟。 咁2010年三月六号嗰阵时搞你几耐咧？ 都有成七八个钟嘅都有， 哇！啲时间上差唔多，但系态度就冇咁恶劣啦。你咁讲就， 唔系佢咪对当你班成班黑社会咁咯？当你是14K 啊，老身咁样， 即系好似上次对阿 Jacko 咁样样。 不过我哋嗰班友嘅你知啦，你挑你识我都识嘅啫嘛， 知名人士。 马桶嗱，讲到呢个差唔多啦，即系嗱，我记得咧呢个七一咧，即系其实嗰日之后咧，嗰晚之后咧，又有啲人屌你，就喺度话啊，喂，你摆明系叫花生台啊嘛，喂，你自己都唔系做翻你自己嘅本分嘅，你 suppose 食花生咩？做咩俾人拉啫？喂，你咁搞到鬱文咪好難堪咯？佢自己走咗去講波，係咪先？ 喂，嗰條友唔係話我，嗰條友係串呢個黃毓民多喎，大佬。 喂，你唔係喎，喂，即係人哋，喂 ，suppose 你派花生噶嘛？ 唔係，我有一樣嘢，其實老實講，嗰晚咧，本來我都問阿 Roger 使唔使做即係花生台嘅世界杯嘅，喂，佢話做乜 Q 啊，頭你去中環啦、啊。咁啊好啦，咁我你班仔做完黨個笑談喺度執緊嘢嘅時候，哎去啦，係嘛？我都付出好大嘅代價㗎，因為我拍咗個車都爹嚟街，我唔 suppose 咁去拍落停車場，咁咪走人。點知學聯嗰班僆仔咧就 send 個 message 俾我，就話喂陶君，你話曬你係1989年嘅學聯秘書， 你都要上台㗎， 係你上嚟講嘢。咁點知我差唔多行到上去嘅時候咧，佢已經即係要結束啦。咁後屘佢就係咁焗我，就話：喂，屌你再講啦咁樣喎嚇，再講我得一條友講。 唔係你宣傳花生台啊嘛？ 我想講，但係人哋 花生當飯食，我哋就最積極啊！ 我話我係花生台咧呢個節目主持 啊，大軍閥啊真係。 唔係咁，如果咁就要揾埋阿斐雷監察院啊、索羅 B 啊嗰啲全部一齊上去， 係係係， 睇下點樣食花生咯。 喂，唔係啦，嗱。每嗱雖然當晚咧，即係其實阿鬱敏卿咧就過咗去講波啦，係咪先？喂，但係佢次次講完波都滲去，啊要做翻十倍嘅嘢嚟還翻啫嘛，係咪先？喂，阿周生播段片俾大家睇下先， 就係阿黃鬱敏 點勇武啦， 點樣勇武抗爭啊？議會裏邊， 黃鬱敏話向梁振英掟物件係為咗羞辱梁振英，掟玻璃杯可能係潑水嘅時候甩手。 如果我知道啲泛民係咁樣出去咧，我有個空位，我掟雞蛋噶啦，話俾你聽。 冇 嚇，乜都冇空噶嘛，有咩嘢啫？係嘛？我今次諗住問問題嘅，今日係輪到我有得問噶嘛，係咪？我諗住問佢問題噶，問七一噶嘛。 即係好突然諗出嚟諗住呢 啲。好突然諗出嚟嘅，咁你泛民湧曬出去，咁你唔通坐喺度啊？大佬真係，我哋帶頭做呢啲嘢㗎啦，係咪？所以我好開心嘅。但開風氣不為師，議會抗爭、肢體抗爭係小弟發明嘅。OK， 聽到啦， 啊，唔係，仲有一段係阿邊個回應嘅？唔係嗱，等先，頭先嗰度我講少少先啦。佢就一開頭就話唔記得啦，係咪？ 係。 然之後就俾人戳噶嘛，就話唉，跟住你話唉，你有嘅，跟住然之後就 喂、哦、多餘啦。我覺得第一樣嘢就係，如果你真係掟杯嘅話，你點可以唔認㗎？係 啊， 係嘛？潑水先， 你唔係自己係理直氣壯嘅咩？ 嗯， 使唔使話係咩？我掟杯咩咁樣係嘛？我掟水啫嘛，你使唔使咁啊？ 同埋佢嘅 timing 夾得好好啊！你見唔見到係即係阿邊個咧？阿、啊、大狗咧，佢係掟咗啲即係紙星星出去嘅時候，同時咧佢先至掟嗰個水杯嘅。 嗯， 即係所以啲人就屈咗阿大狗度啊嘛！一開始就 嗯 係嘛？搞錯咗，變咗大狗要澄清啊嘛！ 系， 系嘛？嗱，我哋再睇下梁振英点样回应先。 梁振英一定系回应得好激烈啦。 委答问大会一开始就要叫停，二十几个泛民议员集体离座抗议，黄毓民更加咧系掟玻璃水杯。梁振英批评议会太多暴力行为，促请社会反省。特首办就事件报警，中区重案组正系跟进。刘锦辉报道。 梁振英一步入会议厅，泛民议员冲晒出嚟，梁振英走向讲台，但是泛民似乎无意翻埋位，半分钟未够， 暂停会议， 但秩序未见好转，黄毓民最先掟文件，陈伟业就将纸折嘅星星杀出去，之后就听到打烂玻璃嘅声。睇多一次，系黄毓民掉水杯出去噶。保安员开始抬走佢哋。其他泛民议员一直冇翻埋位，保安排成人墙，将佢哋一步一步逼出门口。呢个时候，梁振英乌低身执起一块玻璃碎，几分钟之后一复会就用到。 喺众目睽睽底下，大家睇到嘅，现在已经离咗场嘅立法会议员，佢哋抛掷物品。包括呢有而家打爛咗嘅玻璃器皿，請立法會同埋全社會重視呢個事件同埋發展趨勢。喺呢個議事廳裏面已經出現太多嘅語言同埋肢體暴力，從幾年前嘅掟第一隻招開始。 好啦，聽完呢一個黃老邪即係掟呢個玻璃， 係跟住仲有啊，最緊要就係六八九點樣回應嚇、啊？你聽唔聽到有咩奇怪咧？ 我听唔到喎，你听到咩？ 佢听到嗱，记唔记得佢讲嗰样嘢就系佢哋啊？ 佢哋嘅意思即系话呢班人吓有 concerted action， 系、嗯、 即系联合一齐，有分工有部署地掟玻璃， 掟玻璃嗰个系佢啊嘛。 嗯， 但系而家佢 turn out 咗讲一样嘢，佢哋啊嘛。 咁啊聪明喎呢个讲法。因为点解咧？泛民啊，不嬲我哋都话佢暗春咧，就未必敢做呢啲 举牌啫嘛，屌 肢体抗争 系啊， 系咪？呢一次系一个好大嘅抗议嚟，咁、其实基本上系成功噶。计出喺游行之后嘅街头抗争，就系入去议会里边抗争啊嘛， 系 咯，系咪先？冇问题嘅，原本都系非常之好嘅一个把戏嚟噶，仲系和平、非暴力、揸住呢个旗，但系老邪就醒啦，走去掟个玻璃， 客观效果。佢就唔去理去回应翻你哋自己本身就话点样回应呢个七一啊嗰啲嘢嘛，客观效果佢就系赖晒落你，即系其实呢样嘢系暴力啊，要正视呢个问题啊。 咁点解黄老邪之前唔认咧？ 支持心虚。 喂，点解唔认咧？ 唔知喎、 啊。喂，你有部署、有计划、有策略地去进行肢体抗争，你又话你自己老总中，咁点解你唔捻认咧？ 嗯， 喂，呢个系一个严重嘅问题嚟嘅、 哦。喂，即系其实如果我哋系 要思考、啊，我哋 公民抗命咧，其实你系一个慷慨就义嘅准备噶嘛。 嗯， 你系预咗自己要认罪噶嘛。 啱啊。 但系你而家 做得出男人大丈夫，点解唔认啊？ 你而家赖咗落人哋度，哇！ 你唔覺得心虛？唔係你唔覺得即係 guilty 噶？你唔覺得有罪疚感？ 仲有一樣嘢搞笑，佢話原來今日佢係問問題嘅、 啊， 所以咧泛民咧就即係攞咗佢個光環，即、 哦、 係、嗯、我估到啦，佢成個 logic 係點噶啦？我識佢咁多年。嗯即係話人哋做咗佢嘅嘢，搞到佢冇機會問問題。因為點解佢嗰班泛民，你話人哋啱春啊嘛，做完呢啲咁樣嘅議會嘅抗爭之後，即係唔通你走去問問題咩？ 嗯， 係咪先？你唔俾人講出去問問題啊？咁即係話我問題冇得問啦。That's why 我要做呢啲咁樣嘅更加激烈嘅動作， 搶 嘅更加激烈嘅行為，實際要實際嘅效果咧，其實係幫啊，即係六八九去解圍，係嘛？喂，咁佢咪之後屌，即係好似 客觀效果好明顯係幫六八九解圍 啦， 因為原本啊呢啲咁樣嘅所謂嘅議會嘅抗爭嘅方式， 係 成廿幾個泛民。出去不停喺度嗌口號， 係、嗯、啊， 唔要篩選，要真普選嘛？好似如果我冇記錯就 係、啊， 本來嗰個嘅社會嘅效應好大， 係啊， 但係而家成個視線係轉移咗去，究竟你作為一個立法會議員，應唔應該走去攞個杯去掟柒人？ 同埋你嗱，唔係你女， 你又掟唔撚中喎、啊？你掟中我話你咧，因為點解咧？你要負上刑事嘅責任，因為你係呢個係襲擊嚟嘅呢個係。 你要累鳩埋人哋人力啊！你知唔知即係呢個邊個？ 阿大狗， 唔系阿边个？而家你法合会嗰、那个 冯检基， 系冯检基。阿冯检基佢今日就系出嚟回应啊嘛，即系划清界线，就系话咧，佢哋三个咧做嘅嘢咧就唔 Q 关我事嘅，唔关我哋事嘅，系嘛？喂，即系呢样嘢，阿边个就阿港姐又出嚟回应啦，就系话咧啊，即系呢个阿郁敏咧系呢个独立议员嚟嘅，即系人力嘅议员咧就系得两个姓陈嘅议员嘅啫，吓、啊，即系呢样嘢咧，即系哇，你即系咁样做真系，哇，你原本你自己谂住公民抗命嘅，喂，你应该慷慨就义啊，哇，你而家街坊不特止，喂，嗰、那个形象仲要搞到咁差，系嘛？即系将个视线又转移咗，哇！你真系你责任非常之大、啊， 唔系同埋佢，你好明显地反映到咧，佢系有 ego 嘅。 啊， 佢咪喺度讲一句说话嘛，但开风气不为师啊嘛， 即系要 remind 你，我先至系老祖宗。 但系其实如果你真系从个运动嘅角度着想，从议会抗争嘅角度着想，我都想多啲人一齐啦。 系啊， 点解净系你一条友做噶？你自己屌自己做英雄啊，仆街！你個人英雄主義， 同埋頭先我哋播段片出嚟，我哋即係冇 visual 啦。你要見到其實有前後係咁踱步嘅，係好撚心虛嘅。即係如果你睇翻嘅話，你睇翻 now 嗰段片啦，即係其實係好多 body language 俾睇到嘅，好濕圖嘅。好啦，呢度差唔多啦，我哋下次再翻嚟再講。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間，拳拳都有，只問是非，不問立場。破击会，海港都縮窄了，冷氣的商鋪數目倍增了，這裡越繁榮，錢財越覺重要。私家車的廢氣堆積出的怨氣，到处都污染至没法透气，正黑厚面皮，横蛮没有道理，只是想歪理，又想讲真理，亦当初即此心一火，今天的社会竟看我性分析，你却话偏颇，奋勇去抗争，想不到换来是现实的煎熬，如何能逃离这腐朽制度？讲不出的故数， 不听妈妈劝告，再次上街竭力去宣告，政策有问题，前途没法预告，我也不断寻求，但始终找不到，始终找不到。当初赤子心一火，今天的社会轻看我，我未成分析，你却话偏颇，奋勇去抗争，想不到换来是现实的煎熬，如何能逃离这腐朽制度？想给清洁了，颠覆者不见了，街边的乞丐暗地里苦笑，看透世途，文明是个玩笑，这里安定和谐，但声音消失。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十一点，陶君衡，大军阀。 好啦，返返嚟大军阀啦。唉，阿土你剛才好似即係讲呢个七一仲有两句未讲呀嘛，仲想讲埋落去。 唔，我就係針對即係黃老邪今次嗰個嘅喺立法會裏面啊，掟玻璃樽呢一下咧，其實你係破壞緊個運動。因為點解咧？今次無論係七一嘅人數，同埋較早前嘅電子公投都好，其實嗰個嘅聲勢係好強勁嘅，甚至乎啊，我冇喺個節目裏面講，都冇公開講過。其實我係對於學聯嗰班後生仔咧，話要搞。七月一号七月二号凌晨嗰个嘅公民抗命，其实我有少少保留嘅。我又觉得有贪胜不知输嘅成分。咁当然啦，咁我冇办法啦，咁一来自己有学联底啦，二来我都上去讲完嘢啦，唔通讲完嘢之后我走啊，仆街。我讲緊公民抗命，唔通自己 返嚟讲世界杯。 係咪返嚟讲世界杯嚟啦。但係个问题就係你而家将嗰个成个视线就转咗佢啦，係讲。你點解要掟玻璃樽？ 係啊， 點解用暴力呢？ 你 suppose 呢今日係佢唯一一個機會，或者最好嘅機會去回應㗎嘛？ 啱啊！ 點解要去咗你度啫？ 點解要嘥出咗佢呢？ 而且你又閃縮喎、 啊，你又要俾人有口實，啊、就話你哋嗰啲行動係完全係唔係和平同埋唔係非暴力㗎噃？ 啊， 係咪先？嗱，原本就算你七月二號嘅凌晨，啲市民大眾捱咗成晚。佢俾你拉，其實本來呢個運動係非常之好嘅，就真係你體現咗和平同非暴力嘛。我知道李柱明都有講，佢同我一樣啊，因為我哋真係年紀大咗，佢覺得我哋唔應該喺嗰個時候計電子公投同埋幾十萬出人遊行之後咧，係唔應該再去一下嘅，因為可能會出事噶嘛。咁佢都睇完之後，我都覺得喂掂、啊，你所講嘅和平非暴力係能夠喺呢度體現，差佬好撚樣衰，係咪先？原本係贏嘅噃。 啊、 你一下个玻璃樽，为自己，我唔知你个人英雄主义定系同梁振英夹捻定啦。你话斋，你又觉得夹捻定啦，只系讲佢哋啊嘛， 系啊， 佢哋即系话个 speech 系预定咗啦， 系、啊，而且你见到佢咧， 你又掟唔捻中、 啊， 系咪？ 系啦、啊，系啦、啊， 系咪几聪明啊？ 而且689系好淡定噶，你见佢攞个玻璃樽碎咧，即系嗰啲系好淡定啊！你见佢所有 body language 呢啲唔系 surprise 嚟噶。 咁咪你俾人 backfire 咯、 啊。 嗱，我當你係冇心 当你冇 agenda， 去掟呢个玻璃樽，你都戆捻柒鸠啦。 系， 你乜谂嘢？不为风气不为师啊， 行开风气不为师。 阿仆街，大佬，你喺度搞弯嗰样嘢，你唔系细路嚟噶嘛？系咪？你同个癫佬有乜分别啊，大哥？你喺度乱搞，我当你冇 agenda。 系 嘛？你都系乱搞一通啦、嗯。你为咗因为你冇一问个问题啊、 嗯。 因为你见到成班泛民出去做议会抗争，你冇自己个 role 喺度啊。 嗯， 系嘛？但开不气风， 但开风气不为师。 你唔系希望更加多人系咁做嘅咩？ 但问题你抢咗我镜啊嘛！ 你一定要 center of the stage 啊，阿哥。哇！咁你个心态有捻问题、啊。 你搞错啦，即系嗱。佢七一嗰陣時唔知幾威啊！嗰日真係其實喺呢個咩循道衞理嗰邊啊，係嘛？ 係咪 又燒立法會，又咩呢個全民制憲大會？ 影印本。 誒、哎，呢、這個全民制憲大會咧，即係搞完之後咧，我又 check 過佢自己本身嘅網上制憲運動啊，未喐過喎、啊嗯，又係。 我以為 active 翻添屌！ 誒、哎，一啲喂絲毫不動喎、啊，即係一啲感覺，唔係即係其實嗱。我唔知啲人係點樣啦，即係其實嗱，即係好奇怪啦，即係其實你為你 supposing 嗰啲嘢做下嘛，你做下樣都要啦，啱啱先啊？同埋咧，即係嗱，佢呢兩次咧咁大型嘅運動咧，即係呢個社會運動咧爆發咗出嚟之後咧，佢都走去廣播啦。喂，屌！我諗住死鳩硬噶嘛，啊，鬱敏嘅政治生涯應該完結噶嘛，係咪先？ 呢個你主觀嘅期望啫。 哇！但係唔係？哇！我睇翻即係我留意翻佢自己網上面，即係嗰啲人啊，即係喺個 timeline 裏面寫啲嘢啦。喂，有啲人。我真係，唉，我真係唔明啊！真係，喂，呢樣嘢我真係唔知係咪我哋要反省下。嗱，有啲 fans 啊，呢個好明顯叫 fans 啦，係嘛？寫啲咩咧？鬱敏叔叔，你琴日咧好有感染力啊！梁振英落地獄，梁振英落地獄，打到共產黨，打到共產黨，跟住之後整個 icon 出嚟話，覺得充滿希望咁樣樣。啊！喂，即係如果你係有呢， 我睇完之後唔知好好笑定係即係覺得好悲哀咯， 啊 嚇，係嘛？喂，嗰日人哋7月2號凌晨走去公民抗議， 係 啊，你講到自己鳩咁撚大。 喂，同埋 你應該係俾人拉噶嘛？ 佢去邊度咧？我想問。 佢咪去廣播咧？你話啊嘛，係嘛 ？TVB 啊嘛，係嘛？ 係 TVB 廣播， 係嘛？阿根廷啲最對邊隊話我唔得記得 你唔記得？我哋更加唔記得啊，大佬。 總之我知道我嗰場波咧，我喺花生世界盃裏邊估係估輸咗嘅，因為我估阿根廷90分鐘裏邊解決。嚇！對唔住，瑞士係好似 又和咗啊！ 係一和，係嘛？咁黃磊去咗邊咧？咁你熱血嗰班啲降咁勇武啦？ 係。 喂，你唔可以 absent 嘅喎。 系啊。 喂，你连何俊仁都喺度， 系、 啊、梁耀忠都喺度， 系、啊、 你唔好讲李卓啊，李卓系比较激进少少嘅。喂，两个都系平时温文尔雅，唔、啊、相信公民抗命，唔相信呢个抗争嘅、 啊， 都喺度俾人拉， 处男下海。 嗱、啊，你话你嘅首领， 嗯， 即系佢嘅首领系黄毓民定系黄润达啊？唔知啊。 嗱，首领就系黄润达， 两个都勾缩咗，系咪？咁你點解唔勇武抗爭呢？ 阿黃仁達都喺度嘅嗰日，咁我即係亦都周圍去睇下啦，影下相啦。即係其實咧，佢嗰日咧就喺即係後面即係呢個匯豐大樓，即係其實佢出面咧就即係佔領馬路，然之後咧其實佢自己失縮一角咧喺度寫書。嗱，即係呢樣嘢咧，佢老婆冇講錯噶，事有先後緩急，係咪？喂， 寫書緊要啲， 係啦，即係呢個書展緊要啦，啱啱先？唔係，即係其實喂。你教主咪去即係 TVB cap 水囉，係咪先？喂，即係首領咪去書展 cap 水囉，係咪先？即係呢樣嘢喂好現實嘅，講真，你冇錢又搞咩抗爭 呢？唔怪得嗰晚呢、啊、何俊仁問咗我幾次嘅、 啊、 熱血啲友有冇嚟㗎？ 系 热血啲有冇到噶？咁样佢超你平时冇话好勇武嘅，大佬，你都唔到。喂，我话佢到你系惊啊！其中一个我忧虑嘅问题就系咧，嗰班友仔咧系会掟嘢。 咦？咁似乎 即系佢会真系搞勇武抗争嘅时候，你就腾啦。因为点解你会搞弯咗？ 系啊， 所以点解嗰日我坚持话喂，你现场虽然系成千人，系好难咧，系做呢个非暴力抗争嘅演练都要做一次。 咦， 就话俾你听，你嗰个定调、嗯 哦， 你同差佬讲又好，同、啊、市一般冇参与嘅市民讲， 因为我记得听过你哋反复讲过几次就是說，就系话即系要慎防啲差佬混入你哋当中， 系 嘛、啊，要大声 check 学佢，要抽佢出嚟，唔系即系呢样嘢咪大军阀讲过咧，要讲翻出处先得噶嘛，喂咁嗱。既然阿黃楊達又冇去即係去參與其中啦，喂呢、這個時期 不過我覺得佢戇鳩嘅， 因为点解咧？头先我都讲过，其实呢个咁样嘅所谓参与同埋协助组织未经批准嘅集会咧，两条控罪咧，其实好捻湿碎嘅，好合乎成本效益噶。所以嗰阵时候我成日都讲，即系占领中环，唔好讲个沟咁捻大啦。 可能连去交租俾美罗都唔够咧， 真系噶。你真系同我头先讲嘅所谓嘅周 街 垃圾啊， 代价唔大， 掟呢个烟头系冇捻分别。 代价唔大，但系如果即係齊心嘅話咧，咁多人合起上嚟咧，嗰、那個影響就好大啦。 你一萬人佢點解？佢唔你唔好話講一萬啦，五千佢都好困難。 係， 喂佢告得幾多個？ 係， 你嗰六七暴動嗰陣時候，大家排隊上庭啊，兩嘢就嗌即係宣判有罪啊，你喺內地嘅法庭啊、喂你唔使寫嗰啲文噶，我所謂嘅 transcript 你唔使寫噶，係咪？即係所謂個你成個案情你唔使寫出嚟㗎。係 得啦，係 咪你告五千幾人，你寫五千幾人個名㗎。 你差唔多啦。喂，有啲差佬啊，即係其實呢就覺得好受冤屈屈啊。即係咪即係其實尤其係呢，即係我哋成日即係好議論紛紛，就係話喂你係咪應該封曬咁多條行車線啊咁樣。咁有啲呢良心警察呢就喺呢個網上面 po 咗啲潮文喎、 咦點呢 嗱、等我邊個阿 Roger 呢即係我哋呢、這個即係花生世界杯啦即係 Roger 呢就要求我用呢、這個即係係咪 阿差佬啊語氣 啊唔係差佬語阿達哥康啊點解就 達哥康啊你試試啦。 達哥康就好痛苦嗱咁點講有返心底話不吐不快如果再咁沉默實在對唔住自己反對政府冇問題但變成政治家激進旗子就唔好囉。喂，我確信大多數香港人是善良、有正義感、愛抱不平同埋有一顆熱心，希望世界變得更加好。我知道噶，但我哋有個學習障礙噶嘛，就係、是、偏愛簡單嘅吸收。喂，對我嚟講，我對政府同樣都不滿，但見到啲熱血熱心人士被技巧煽動，我就非常之反感啦。容許我以昨日為作为警察处理七一所见到的例子昨日我在立法会大楼啊，吕思仪以高声悲壮语调向终点参与者讲说警察无理封晒维园的出入口还要不肯开放多一条行车线以惯常的手法打击他们游行反问大家接不接受之后就再呼吁大家用手机 Facebook 和 WhatsApp 广传开去话俾冇参加嘅人听叫佢哋快啲嚟支持游行。我觉得此手法完全捉摸咗游行者嘅心理。参加游行嘅人本身已经对政府不满啦对公义又有要求配合埋司仪失实嘅报道已经一绝。仲要参加埋仲要啲参加者将唔系事实嘅讯息声出去咁係咪令接收嘅人以为现场嘅 friend 確实俾政府打压緊呢咁毒嘅开放晒啲行车道如果有事正呢、這个消防同埋救护车唔使行啊维园已经企满咗人点入去啊前面行得咁快点全部一齐出啊耳听七分假眼看未必真我好希望大家冷静啲分析下报纸所讲系唔系合理和平犯法就唔使拉仲有法治嘅和平非禮呢、這个影呢个裙底同埋偷钱系咪可以唔拉仲要出埋律自由律师口唔系争取掌声系为啲乜我唔介意大家争取民主但可唔可以唔好俾人煽动走向极端同埋不归路呢 呢、這个就系差佬啊 系啊 P.C. 定系督察定系乜春啊？ 唔知啊，但系呢位差佬叫 King Kid 啦。 喂，但系有咩失实啊？喂，确实你真系因为咁样系封咗维园唔俾人出入、 啊。系啊， 确实你只系开三条嘅行车线、啊。 系， 嗯，唔系我要问嗰个差佬、啊，咁点解03年嗰阵时候你被逼要开六条行车线咧、啊？04年嘅时候点解你要开六条嘅行车线咧、 啊？嗰阵时嗰啲消防车同埋救护车系咪识飞嘅咧？其实， 咪同埋消防车同救护车。都唔係攞嗰六條嘅行車線是但一條㗎。係。 攞邊度㗎呢應該。 係攞中間嗰條電車路㗎。阿、哥你識唔識㗎你做差佬屌、我都仲識過你啦阿哥。 你搞咁多年。 失實。咪所以有一次我做差佬呢就叫我企埋少少。 係。 我話我得㗎啦。 係。 佢係咁捉我落嚟㗎嘛。我話阿哥 我抗议嘅时候，你都未谂做差人啦，我屌你！我做差人一定做你上司啦，仆街！你 PC 仔大哥，系咪先？即系唔系串佢啊？即系唔系想侮辱嗰啲？因为我由细到大，我哋都有个观念嘅，屌好仔就唔捻当差嘅。 系， 即系以前我阿爸阿妈讲噶嘛呢句说话，好仔不当君啊嘛。 系啊， 你点会做政府当权者，或者独裁当权者嘅镇压工具？喂，你唔捻羞耻嘅咩？ 系， 即系你好似嗰日点解我去到嗰个差馆咁咪，即系都轻轻地嘅，都屌柒佢。即系大家都系市民，系嘛？大家都系即系社会嘅一份子，原本系唔应该咁嘅态度。因为我哋都非暴力抗争有教嘅，就系话我哋对当权者又好，对唔支持我哋啲人都好，我哋都有一个平和嘅心态对付呢啲人。 吓， 喂，但系你出到呢篇咁嘅嘢，喂，你系明系屈紧嗰个女主持就其实陈淑庄，因为佢系律师啊嘛，屌， 咁咪 先，即系话你知法犯法，阿哥你又唔捻又唔捻识。 系， 我就系要公民抗命嘛，我要突显呢个法律嘅不公义。 要计啦， 大哥， 计啦， 系咪先？你又唔识， 唔系即系佢自己， 即系你又攞啲比喻就系非法去睇人群底， 系咯， 系 咯。 喂，大哥，你攞呢样嘢嚟做类比，你真系黐线。 公民抗命唔系嗰班人已经系预咗俾人拉去到， 唔系我系针对你嗰条法律啊， 系咯， 系嘛？我唔会因为公民抗命唔捻带身份证噶嘛，我唔会因为公民抗命我周街乱咁泊车噶嘛，虽然 佢就系揸住 我都有，但我唔会话自己系公民抗命。 佢就系揸住和平两个字就无限上纲，即系你和平偷人哋呢啲咁样嘅呢啲信用卡啊，偷人哋 credit 卡啊，嗰啲又唔使拉啦，啊呢样嘢又唔使拉啦，喂，即系学咗共产党个图系嘛？喂，即系而家即系你见到咧，其实我哋即系之前都有人即系揭发过咧，呢个陈广文系嘛，即系呢个收工男啦，系嘛？即系原来咧佢系收呢个 CPU 钱，收呢个叫做系即系中策组钱啊，即系原来佢自己本身做呢个五毛噶嘛。系嘛？哇！而家扑街啦！ 佢叫 点噶？而家扑街啦！而家即系七一之后咧，好似阿李思燕呢啲死肥婆咧，吓、啊，即系就呢做呢个机会主义者，就喺度话：喂，系咪应该正面考虑翻？吓、啊，即系搞呢个志愿军咧，咁样样。哇，系咁嘅大镬咯！佢而且咁讲，要求呢个警队去呢个志愿军提供特别训练。 哇！屌，将垃圾 SS。摆落香港咯，就咁简单、 啊。喂，我哋本身唔系已经有辅警噶啦咩？系嘛？ 不过唔使理佢嘅，佢继续做啲咁嘅鸠事咧，即系例如话搵个咁啊 PC 仔咧出篇咁嘅所谓嘅潮文咧、其实系完全影响唔到。你睇翻成个运动，其实过去嘅日子，如果要七月二号凌晨咁样咧，俾人抬或者阻住条遮打道嘅话咧，其实系好多 backfire 嘅。 系 即系我咁多年嚟啊，未试过一次好似今次咁咧，系有掌声嘅。包括即系何俊仁都有掌声啦，所以点解嗰阵时候我哋话泛民嘅主流鹌鹑，其实你应该系你带头啊嘛，因为你系相对有 integrity 同埋 credibility 嘅人，公众对你有 recognition 嘅人，你如果去做公民抗命嘅话，你去做呢一个嘅所谓嘅知法犯法，突显呢个制度嘅不公义嘅话，咁市民大众咪 buy 咯， 系 佢做得太迟啦，虽然我哋都。即系但开风气不为师，唉、跟住我讲啱啦，大佬，系咪先？ 迟到好过冇到， 唔系迟到个冇到嘛？点解今次冇 backfire？ 系因为你泛民主流落咗水， 系、 大家唔觉得你抽水，但系觉得你系带领群众、或者作为群众一份子去参加呢个公民抗命嘅行动， 咁样反而贴地、啊。系嘛？即系嗰啲何秀兰啊、莫礼光啊，朝头早仲去做呢个咩啊？俾人扳手呢、這个做呢个太平绅士啊！喂，嗰啲啊真系离地、啊。你做泛民做到咁 Q 样，咪即系嗰啲应该羞耻啊！讲真， 咁我唔敢话佢羞耻，但系你作为一个真正嘅反对派嘅话咧，即系就算你打俾我话、你俾个太平绅士啊、咩童子经啊、咩社区服务嗰啲咩勋章，你冇捻要啦，嗰啲嘢。虚荣嚟嘅啫嘛，太平绅士有少作用，就起码探下家， 探下家， 系嘛，系冇够用噶嘛，嗰啲嘢，大佬。 但你见 唔？你人格分裂啦！你朱红早就去攞嗰个章，下昼你又去七一游行，我屌你嘅真系。哇！ 但今年 你咪赢晒？ 今年有冇见到佢咧？何秀兰有冇见到咧？ 有神会出现， 都会嘅，都会过嚟抽水。 但系你丑啊嘛，你仲喺梁振英嘅政府旗下里边攞呢啲咁样嘅勋章攞嚟把捻咩，大佬？ 啊！佢攞完之后，今日有冇即系举牌话人哋六八九交代啊？ 我唔知啊， 有冇一齐咁样叫啊？真系 有都唔出奇啊！但 系。 即係呢個真係，唉，喂！但係我覺得即係差佬咧，即係完全咁樣做咧，你見到即係呢個， 唔係有佢啊！我覺得有佢哋嘅包啫，就夠咁吹得。 喂，但係 咁咪變咗狂派啊！而家佢哋 唔係有得佢哋咁做啊！因為點解咧？嗰班人咧，我已經覺得咧，同幾年前有少少分別。第一拉人嘅時候咧，係無力做好多。你繼續嚟啊！嗱，我哋繼續宣揚緊和平非暴力嘅話，你繼續咁樣嚟咧，喺鏡頭前面你係好核突嘅。係，你咪揼我哋咯。 嗯， 老實講，我哋捱得幾拳嘅，所有人都。系咪？同埋我哋都已經知道付出呢個代價噶啦。雖然你話即係幾嚿水， 你捱得幾拳啫？有啲八十歲老翁都上咗去噶嘛。 喂，港警潮文同埋台警潮文唔同喎。台警嘅潮文就講到明，喂，我係企喺你對面嘅朋友喎。但問題港警嘅潮文就真真正正係 就話你誤會咗佢。 同埋呢邊嘢有 PR 嘅成分，我唔想一個 PC 仔嗰啲字都有好多字都唔撚識過噶。仆街，因為點解你群眾落口供都知㗎啦？屌，我話俾你聽，佢問你咩鄉下，我餵羊啊咁樣，仆街。其實我都唔記得咗啊！我仲喺度講緊笑開頭，屌我真係唔記得咗我自己鄉下咩？何俊仁話：屌我都唔記得咗喎！屌仆街，我哋真係本土派喎！ 你香港出世啊嘛，你係原居民嚟嘅，屌。 後屘諗咗好耐啊，好似係餵羊。屌佢話邊個餵啊？邊個羊啊？仆街。 但你唔會 即係字都唔撚識過嗰啲又唔加拎。 你都唔會翻去擺山㗎啦，係嘛？ 我屌我冇響卡，屌呢一生人都未去過，屌有響吉嗰啲相未去過。 屌你唔撚識咪睇 Google Map 咯。哦，屌咁柒噶！ 即系我唔想讲话呢啲差佬系冇捻文化， 啊、 即系唔想话即系好仔唔当差。但系你写呢篇文咧，你所谓呢篇潮文其实有 PR 嘅成分喺度。 嗯 嗯， 佢特登写话，喂，你争取民主咪争取民主，你反对咪反对咯。不过你唔好捻咁啊，佢 twist 咗啲故事啦。 嗱，佢自己系打工心态，佢又觉得你系打工啊嘛，即系搞掂完就收工嗰只啊嘛。即系佢自己系收人工做呢啲咁嘅嘢嘅啫。 咪但系如果你作为一个差佬。你真係咁上心嘅話，同埋我而家覺得佢包真係上咗心㗎，係 啊， 因為你睇佢嘅態度已經知㗎啦。嚇頭先我都講咗啦，梁耀忠話你依然大曬咁樣嘛， 嗯， 即係其實你係上咗實頭啊，上咗心， 即係警，即係秃鹰洗腦成功， 冇錯。 唔係如果咁樣計嘅話，哇，秃鹰真係變咗麥加登咯，屌！即係你成個警隊變咗狂派嚟㗎，屌你！ 唔係佢真係當你嗰班係暴徒啊！唔係咁，但係咁，如果佢哋即係差佬都俾呢個當權者咁樣洗腦嘅話，呢班仔就好可恥㗎啦。 係， 係咪啊？我真係相信你係冇撚文化㗎啦。喂，你係完全唔識分析事情㗎啦。差唔多係當年六四嗰啲即係解放軍嚟鎮壓嘅時候，將一班農村嘅軍隊係完全唔知道外間世界發生咩事，總之話搞動亂要鎮壓咁撚樣㗎啦。 但係咁講， 但香港差佬唔係㗎嘛。 喂，其實當權者佢哋都係特登咁樣將警察同埋示威者當成一個磨心咁樣㗎喎。喂，你睇翻當日即係佢哋淨係開三條行車線，另外三條行車線唔開㗎嘛。咁、然後嗰班示威者就係咁喺度嗌開路同埋警察可恥㗎嘛。即係我自己咁走去睇返，喂，嗰班咁嘅警察其實有一班佢哋個塊面嘅表現都係好無奈㗎喎。 但願如此啦。但係即係我見到台灣有啲即係公民團體過嚟遊行嘅時候呢，佢寫返個 Facebook 嘅 status 好笑。佢話我從來都未聽過主辦單位或者遊行人士嗌口號係叫開路開路。喂，老實講，如果你作為真係保障市民集會言論自由嘅一個遊行嘅話， 係 咯，你梗係想去快諗啲遊園啦， 梗係啦， 阿哥。你就算唔需要開四條行車線或者六條行車線，你都開咗佢啦，快快脆脆係咪？三五鐘好行啦， 其實好撚 五點鐘我行撚完佢啦。你而家做嘅嘢背後一定係有 political agenda。 其實 你有議程係想做咩咧？ 舊年已經衰咗啦。 你諗都諗到啦，咁撚熱，行到塞曬，到時係咩咧？啲人唉算啦，咁撚熱唔去啦，唔行啦咁樣。佢想做呢樣嘢啫嘛。喂，人都知啦，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 第二樣嘢係嗰啲咁嘅影相佬，影到會六條行車線塞滿人，咁我咪好大鑊。 冇錯啦。 喂，唔係喎。你咁样逼佢哋咧，反而逼到个画面更加悲壮喎。 同埋你咁样逼法咧，你更加戇鳩。喂，因为点解群众嗰种愤怒要参与游行嗰种情绪？ 系 系啊， 其实系累积出嚟噶嘛。 系， 唔系因为你究竟系三条定六条噶嘛？有啲人咪醒目咯，知道塞住咗咪食啲嘢先咯，行下街先咯，跟住咪再 join 咯。 系啊，啱啊， 系咪你搞捻到？你谂下，我嗰日我哋做完党个笑谈，你哋执埋嘢， 系 揸车。去緊呢一個嘅政府總部嗰陣十一點幾十二點，仲行緊啊！你記唔記得喺金鐘嗰啲人就行緊去政府總部啊？你養唔養撚衰啊？ 係， 所以點知買一萬啊？ 唔係，所以而家你個當權者 即係你自己無恥都冇緊要，冇咁撚蠢啦、啊。 嗯， 搞埋啲咁嘅小動作，你快快脆脆等啲行完，你算開六條行車線、嗯。喂，開六條行車線有幾難啫？三點鐘圍院集合，係咪？三點鐘封軒尼斯道有乜問題啊？ 嗯， 我哋嗰陣時候都同啲法官講嘅，我記得我有一次即係自辯嗰陣時候，我都講，喂阿哥，我唔係日日去啊嘛。你話日日我哋搞車遊行，有十幾廿萬人喺度頂條路，咁啊梗係阻礙緊其他人行使個權利啦。今次唔係啊，係一日咋， 嗯， 係人都知道嗰陣時候唔應該揸車去啦。你揸車嗰個戇緊鳩啦，你都， 嗯， 雖然我都有揸車去，不過我行去灣仔拍緊嘅車啫，係咪？喂，你係咪傻㗎？係 係 啊， 係咪？呢個係市民應該容忍嘅一樣嘢。 嗯。 咁你个政府做咩嘢咧？ 系啊， 咁你而家嗰啲差佬嗰啲 PC 仔，我唔知个 PC 定系督察啦。咁、 嗯、 你仲同个政府度写啲咁嘅文、嗯？你丑唔卵丑啊，大佬？ 啊唔系、啊，你唔好讲笑啊。嗱 ，Even 佢自己本身真系自己写啊，即系搵人请枪又好啦。喂，即系而家咧要升迁咧，真系唔难噶，政治正确 OK 咯。之前有个差佬，即系 PC 仔啫嘛，好似即系碌大只眼指住个示威者，咁就真系升咗咯，大佬。 连升三级、啊，大佬三条柴、啊。 连升三级、啊，就系、是、因为一张咁嘅相啫。 系啦、 啊。喂，即系如果你写篇咁嘅潮文，系咪又多人 like？喂，搞到大軍閥都 call 佢嘅話，哇，成功喎、 啊， 等於下。 喂，唔係啊， 啊，真係啊， 有埋配，喂，即係有埋字幕㗎。阿土，你今晚買邊場？ 係、啊， 咁買邊場 㗎嘛？啊，屌、啊，真係呢啲真係唔差㗎，其實真係，我諗呢條友真係都有啲係嘛，即係。 喂，老實講 ，PC 仔幾多錢人工啊？ 啊， 係咪？ 係 萬零二萬蚊人工。 係、 嗯， 我當你個三彩幾多錢人工啊？兩萬零三萬蚊。 嗯， 系咪做啲咁嘅嘢咧？ 系， 系咪先？即系警察变公安咩？仆街！ 同埋佢哋唔止系面对住香港市民喎。喂，今次你华文请一班台湾嘅台湾人士过嚟，社会人士过嚟，喂，竟然有人有反应，以往未试过。 咩反应？ 喂， 我未得人睇啊？点啊？ 你未得 中港台大权？唔系，即系其实呢个咧，起码叫唔好计中国先，即系你起码就港澳台大权团结先，而且。喂，其中一樣嘢，喂，你而家唔淨止港澳台大團結咁簡單啊！即係嗰日，即係呢個黨國笑談，阿譚仲即係未講曬啦，係咪？喂，而家你即係你大陸，你見到有人扯 banner 啦，係咪？湖南首先扯 banner 就係話唔做十三億人嘅幫兇啦，係嘛？ 喂，回應環球時報喎、 啊，係啊， 點、 啊？非常之點啊！跟住仲有一班人就響應香港佔中，就係、是、深圳佔，即係佔深啦，係咪？佔呢個政府大樓啦，亦、嗯、都有一啲維權律師。系嘛，即系落埋嚟香港啦，即系其中一个就系帮阿李旺阳，即系嘅维权律师啦，嗰、那个叫做咩名话？ 唐京玲啊， 系唐京玲又嚟埋香港啦。喂、啊，其实你要见到就系话，哇， 遍地开花， 即系呢个咧， 所以 啊， 你话大中华交戆捻鸠做嗰啲嘢，中国有冇民主关我柒事？呢咪错捻晒咯。因为点解你香港其实系一个战场嚟嘅？唔好講，即係連啊院長都不停喺度 sell 緊一樣嘢，屌你點樣獨立啊？你點樣對付解放軍啊？唔好講嗰啲實際問題住， 嗯， 淨係講成個運動嘅本身、 嗯， 其實你香港個戰場就係已經引到其他全國各地都會係遍地開花啦、啊，因為香港係一個 sample 嚟噶嘛，從來都係一個運動嘅中心嚟噶嘛，點、解我哋嗰陣時候成日講？中国良心得个地方就是香港，就咁解啫嘛。只有香港喺相对自由嘅情况可以发声嘅情况之下，你都唔捻发声。咁、如果我哋禁晒声嘅时候，你先讲啊。系嘛？其实而家已经有个状噶啦。嗱，台湾我哋上次都讲过，从、来都唔关心香港问题噶啦，关唔关靠事咩？而家都走嚟啦。点解啊？因为话俾共产党听，一国两制你违反承诺嘅话，台湾人一定唔会掰你嘅。 系啊， 系咪先？你咪理咯。系咪？你咪继续癫咯！ 喂，连最鹌鹑嘅澳门都有人其实闪过嚟，好低调咁样参加呢个 游行。都唔系好低调噶，佢之前嗰日嚟咗我哋个港澳台嗰个研讨会噶。 哦， 啊、即系又有参与呢个运动噶。 喂、 其实而家嗰个运动，你面对一个咁庞大嘅当权者，大国崛起嘅共产党嘅时候咧，其实唯一逼我哋做到一样嘢好事就系、我哋港澳台，甚至乎中国嗰啲运动咧，系全部连成一事。 嗯， 就是对付你共产党， 系， 嗯， 系咪啊？ 嗯， 好啦，差唔多时间，我哋第三节再翻嚟，好嘛？ 好。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inner， 我系刘世良。

蒲君衡，大军阀。 好，翻翻嚟最后一节嘅大军阀。嗱，呢一节讲咩呢？以我哋过往嘅经验，都系讲翻呢啲国际嘢啦，尤其系讲一啲冇乜人讲嘅国际嘢啦。Even 我哋上次前 你咁样讲咧，开头咧啲人咧就会开始熄机噶咯， 系咩？啊，真系咪好 Q 闷啊？嘛，即系成个呢、這个，即系呢个系嘛？即系好似讲书咁样话，唔系，但唔好，但你唔好话，即系都唔好话我哋认屎认皮， 系 即系 Even 啊、淡啊，前日佢讲嘅 ISIS 啊，呢个伊拉克啊，都系我哋上嗰个礼拜讲先嘅， 系 系嘛？唉，真系，唔系嗱，而家讲翻即系呢个咩啦？就讲下大陆啦，大陆呢排威啦，系嘛？即系周围去，即系出访，去完英国。跟住又去希臘嚇、啊，周圍派錢咁滯。誒，而家劈鏡頭 pan 翻翻嚟，誒、欸，佢去南韓咯，嚇、啊，即係南韓佢有錢派咯，啊，即係而且佢今次咧， 其實反映到一樣嘢、 啊， 我即刻自己截你先。其實佢不斷利用外交呢個手段咧，其實係處理緊內政問題。 嗯， 即係話咧內 鞏固自己權力， 冇錯、啊。內部咧係人民不滿嘅時候咧，就透過呢啲咁嘅方法咧、 嗯， 去展示咧喺。即係國際社會裏面嘅實力，即係出口向內銷， 大國崛起， 係、啊、嘛、啊？即係第一就係、是、即係勇武啦，係咪？周圍同爭議呢個邊界嘅問題，即係利用民族嘅問題，利用呢個國際外交嘅問題咧，處理緊內部嘅問題。 嗯，亦都話俾人聽就係話，我哋國力上升緊嘅，而家外國都靠我哋啊，係嘛？即係又重複講翻嗰句就話唔建設，係嘛？冇穩定，唉，你哋邊有錢賺啊？即係等於就係話，即係689發展東北咁樣樣啫嘛。佢亦都講就話冇穩定就冇建設，冇建設你哋冇錢賺啊，又係呢個道理。喂，但係建設為咗邊個咧？係嘛？即係呢樣嘢又唔交代。 第二樣嘢我諗到咧，就係今次去南韓嘅話咧、其實係即係安撫緊一個嘅即係所謂背後美國嘅勢力。因为一路以嚟你都知噶啦，爷嘅即系唔知系负资产定系呢个即系资产啦、 嗯， 就系呢个朝鲜噶， 金氏王朝 系金氏王朝噶嘛，大佬 系 以前咧嘅年代咧就系揾咗呢个烂仔就喺自己嘅身边。就我嚟威脅呢一個嘅歐美嘅勢力啊，威脅緊日本啊、韓國啊嗰啲噶嘛，係咪？而家就調翻轉頭啦，呢個爛仔我搞掂噶啦，或者我搞唔撚掂噶啦。 唔係，我覺得 講法都得噶。 我覺得佢而家係本平，佢真係當搞唔掂。嗱，其實今屆咧，你見到阿習近平呢個思維咧，同過往好唔同嘅就係第一樣嘢就係、之前我都講過就係話佢對台啊、對港澳台啊，即係尤其是香港啦，係咪？即係已經唔當你係示範單位啦，即係要 強硬路線， 係嘛？即係嗱，而家。即係呢、這個即係呢個所謂范式轉移，而家就係、是、嗱，而家佢對住呢個北韓又係係嘛？之前有啲即係有啲官員亦都講過就是說，就係話即係透露過出嚟就係話，哇唔係喎，北韓長期嚟講即係長貧難顧喎、哦，係嘛？即係喂，如果佢即係反而可能合併咗呢個韓國咧，即係我哋呢個心理準備，亦都唔係一個大問題咁樣樣。嗱，事實上北韓。其实佢自己本身个外，即系其实讲嗰个经济依赖度嚟讲啊，即系如果你系讲个对外嗰个贸易咧，北韩系即系90% 系同即系其实嘅外贸系大陆嚟嘅，吓、 嗯 啊，所以而家咧。佢擺脱大陸係好困難嘅，即係但係嗱佢而且佢唔知佢四月嘅時候，金正恩佢自己本身有內部文件就同啲即係高官講就係話，中國係惡鄰嚟㗎，啊即係唔好咁信佢啊，即係大家要諗多啲計，即係要同其他國家咧，即係其實要即係通商啦，就唔好即係將所有嘅即係嘅雞蛋咧放喺一個籃度啦。 喂， 而且即係其實佢喺呢個核問題嚟講咧，就背叛呢個北韓咁樣樣，喂。原来同呢、這个即系美国佬咧，就企埋同一阵线嘅、哦。 喂，近翻少少，打个比喻，喂，佢其实系好似领会咁样，成日咧就惊俾政府收翻。咁、所以咧，佢而家就决定不断咁样收，即系领会而家不断咁样收购其他唔同嘅商场，就谂住沟淡，令到增加政府收回嘅难度。喂，你金正恩喂所做嘅嘢，其实同埋领会所做嘅嘢一模一样。 即系点咧？ 即系话沟，佢既然佢嘅经济系完完全全系依赖住大陆嗰阵时，咁佢咪惊喂？大陸喂，連佢嘅政治都控，政治甚至軍隊都控制埋， 啱啊！ 所以佢就先至要不尋求日本或者俄羅斯，甚至其他信唔信 德國嘅國家都好，都要 咁即係佢有一個主權國，就變咗高度自治係嘛？ 係， 即係正如回應翻阿 Anthony 所講嘅，就係北韓都會諗，就我唔可以將所有雞蛋放喺同一隻籃， 就完全依賴你。 因為點解咧？中國雖然話即係呢個所謂嘅惡鄰，其實都係會賣你噶嘛。而家呢個時候，正如上個星期我哋講嘅一種三角關係。系咪？佢要對付美國嘅時候，或者要同美國談判嘅時候，咪揾你嚟做籌碼，阿哥，系咪先？喂，一路以嚟都係咁噶，韓國即係北韓啊、朝鮮啊，喺度發癲嘅時候，就個個真係揾老共搞噶嘛。 係啊， 咁如果佢都話你得你惡鄰嘅，即係話你經常或者係會時不時係出賣佢啦，係咪先？你唔係會次次撐佢噶嘛？你好簡單喺核問題上邊。撐唔撐你先？ 嗯， 係咪？喂，確實，如果我撐你嘅話，你嗰班金氏王朝一個唔覺意，真係掟個核彈咗，唔知東京又好，掟去紐約又好，雖然都未必飛到去㗎啦。 好煩嘅，其實。 喂你中國點同你咩啊，大哥？ 係啊， 係咪？你嗰個爛仔，你嗰個癲佬， 你 out of control， 完全係。 係咪？我完全 control 唔到你，有咩事入我數啊？真係老邪話齋。即系入我数噶喎，大哥。 同埋更重一样嘢，喂，你金氏王朝其实睇到中国嘅实力，无论软硬都冇，第一软实力系完全冇啦、 嗯， 硬实力系冇上金氏王朝想象中咁强啊。因为你见到喂上次呢个622公投，中俄合璧去对付美国嗰个 server 嗰个网站，喂，中俄系完完全全输晒噶喎。喂，正因为咁嘅时候。喂，我呢個國家慢慢都要開放，慢慢都要建立翻佢嗰個嘅即係網絡實力嘅時候，喂，我要 take 曬，我係揀美國啦。 係啊，喂，而且咧，嗱，今次講翻嗰度先啦，即係嗱，而家咧，即係大陸咧，今次去南韓咧，其實一樣嘢不尋常嘅，而且令到呢、這個即係美國嘅媒體，尤其 CNN 啦，就食花生啊，即係話，唉。大鑊啦！今次北韓，你平時你去親韓國之前，你都會去呢個北韓先噶嘛？哇！你而家唔係喎，去咗韓國先喎，嚇唔理呢個北韓喎，係嘛？哇！今次咧，你兩兄弟咧，一定有咩啦？一定有裂痕啦！就即係喺度，即係大家，即係呢個 CNN 嘅即係美國媒體呢、這個美帝媒體咧，就花生當飯食啦。 不過我覺得呢下咧 ，CNN 就挑動嘅啫、老實講，阿爺搞呢啲平衡術咧。之前點會唔講聲啊？同自己條僆話俾佢聽，嗱，而家我探訪南韓啊，我準備講啲咩説話啦、希望你理解一兩嘅，因為點解咧？某程度上嚟講，阿爺一定係利用住呢一個朝鮮、北韓咧，係作為談判嘅籌碼。呢個係佢最大嘅 asset 嚟。 呢、這個大格局你係變唔到嘅。 問題就係你自己。金氏王朝系咪将自己变由 asset 变成 liability 啫嘛？变成负资产就扑街啦，扑街，系咪先？因为点解咧？如果你变成一个负资产，连老共都唔撑你嘅时候，边个撑你？咁佢都所以醒啦，好似阿龙头先话斋啦，你稳定俄罗斯啊，稳定日本啊，系嘛？俄罗斯同日本。最近都 write off 咗佢啲外債啦， 係啊， 嚇、即係你個撚樣冇得發癲啦，係、你爭我啲錢唔撚使還啊！ 俄羅斯 write off 咗九成啊， 嚇、日本幾多？ 日本都 write off 咗好多，即係但係咧，即係我就唔知咧。嗱，你俄羅斯，即係我又唔明啦。其實你兩個國家，即係嗱，你對佢有咩好處咧？即係 in return 俾翻啲咩佢咯？呢、這個我真係摸不著頭腦。 日本嗰邊咧，咁、你北韓都會俾翻啲面佢，就係話以前咪成你睇咩貨長倒耕。作嗰啲咧，成日咪講話咩北韓間諜啊，就係啦，用美式就引誘嗰啲咁嘅日本工程師走過去北韓嗰邊就做奴隸做建設咁樣嘅，咁就綁架咗一大班人噶嘛，咁跟住嗰啲咁嘅人喺小泉純一郎年代咧都已經放翻一啲翻嚟噶，咁究竟之後會唔會話喂公開再放翻一啲即係以前被綁架嘅日本工程師翻 嚟？而家就傾緊呢啲嘢咯， 係啦。咁喂，承認，然後咪再放。 但 係 你覺得呢個係咪真係咁重要咧？即係令到， 起碼我賣你怕咯，證明係。 係啊， 即係我用錢解決到個問題，我用錢解決佢。 定還是佢會唔會就係話引致到，即係其實引申到就係話，而家日本佢諗住就係修憲，即係尤其呢個和平憲法嚇、即係都會博到呢、這個即係北韓啊投意一票咧。其實即係會支持佢咧。你覺得會唔會反骨成咁咧？ 咁呢一票又唔係好重要嘅，即係如果喺成個聯合國嘅大會裏。 面，但係起碼我即係將部分嘅負債 write off 咗佢，係咪先？你都唔敢亂咁將個導彈對住我啊！ 外交嘅目標似即係大家都頭先都咁講，外交嘅目標最終都係處理內政嘅問題啊嘛。喂，你俾翻面日本嘅時候，喂對於日本嚟講，喂鞏固佢呢個民意而家都仲叫低嘅日本政府，都係好非常之有用嘅噃。咁 即係我搞掂咗個癲佬啦，唉，我嚟要威 off 咗嗰啲債啦，我有錢可以解決。雖然日本都唔撚掂啊，啲經濟係嘛，但我搞掂到呢個癲佬嘅時候，都對起碼我唔需要面對咁大嘅威脅。 系、嗯、啊， 因为其实北韩嗰个影响系影响成个东亚， 系 即系包括系南韩啦、啊，包括日本啦、啊，个稳定噶嘛，系、嗯、咪？以前你就要靠即系同共产党讲数， 嗯， 咁而家点同共产党讲啊？日本仔同佢都唔妥啦，日本仔就系因为钓鱼台嘅问题，系咪？老实讲，你问我，我都唔知两个国家度争乜捻嘢喺度， 嗯， 有乜好撑咧？嗰、那个钓鱼台几个烂石， 唔系嗰几个烂石咧，佢。佢本身第一有油脈，第二樣嘢係嗰個捕魚權， 有可能有，係、嗯、即係所謂有捕魚權咁樣。咁、嗯、但係個問題就係，如果我搞得掂北韓嘅時候，我就唔需要俾你共產黨揸條鋸啊嘛，係、嗯、咪先？如果你揾你個嗰條僆發癲，向我東京掟個導彈，又唔撚關你事，咁、嗯、我咪撲街。 即係你覺得 你打殘朝鮮有 Q 用啊？系、嗯、咪？就算你即系国际社会去谴责朝鲜，佢都睬你都傻啦。 即系你觉得反正佢都唔会话即系有钱还到俾你噶啦，咁啊你不如买佢怕，即系起码佢唔会话即系威胁到你先啦。 同埋你同阿爷谈判嘅时候方便， 系 系咪先？呢、這个系重要啊！以前你同阿爷谈判嘅时候、嗯，其中一只棋，即系共产党拎出嚟就是北韩啊嘛，屌， 嗯， 系啊。 而家我都同佢诶，唔使攞呢只棋出嚟啦。即系如果我日本仔啊、 嗯， 你嘥鸠气啦。系嘛？我同佢搞撚掂咗啦，系、嗯、嘛？我都 wipe off 咗佢部分嘅外債啦，我搞掂咗佢啦。 系啊， 你唔好攞呢只棋出嚟嚇鳩我啦，系、嗯、嘛？你嚇都嚇我唔到咁樣。 嗯， 咁所以呢個其實某程度上都係即係阿爺同日本仔嘅一個角嚟。 嗯， 日本仔都醒，見到咁嘅勢，唔使你還錢，係咪 啊？係啊， 係嘛？即係你知道對住啲窮人就好麻煩㗎啦， 係、嗯、 嘛？ 要難命一條， 反難命一條，犯窮惡㗎嘛，大哥，係咪先？咁而家你冇埋呢一棋咯，咁相對上嚟講，我同你丟嘅時候都相對容易啦，本身嚟講係咪？喂，呢啲佢實食啦、 嗯。 俄羅斯都係咁樣㗎。喂，如果你睇翻幅地圖咧，喂，佢海參崴就係夾住咗喺北韓嗰度啊嘛、 嗯。 喂，如果你即係如果北韓喂以後同俄羅斯示好嘅時候，喂其實你喺遠俄羅斯喺遠東嘅航道係咪會更加之方便啊？ 嗯， 即係對於日本同埋俄羅斯嚟講，我同北韓好其實冇乜所謂嘅啫。 嗯， 即係無論你地理又好，對於點樣鞏固政權都好。 嗯。 即系冇坏噶， 而家亦都系反映到咧，就系俄罗斯自从克里米亚单嘢之后咧，其实佢真系想喺国际政治舞台上边咧， 好 desperate 重拾佢过往嘅光辉， 佢好 desperate 咁去揾翻自己嘅一啲 alliance， 即系譬如好似 even 你北韩啊，其实佢都即系都唔放过， 连北韩都沟咯， 系 咪啊？都 way off 你九成嘅外债咯，系咪？你谂下过去嗰廿几卅年嚟、 嗯， 自从呢一个嘅苏东坡之后， 嗯、 自从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基本上已经系变成世界其中一个国家啫嘛。 系啊， 即系鬼国家，仲要系 所谓喺冷战时代嗰种嘅实力，系完全系冇晒噶啦，已经 变咗地区强权咯，纯粹系一个 系啦， 系嘛。 而家就要希望 come back。 嗯， 佢而家个谂法好简单 ，come back。 嗯， 系啊。 我希望同中国又好，美国又好，能够竞争一日长短。 其 实呢样嘢咪就系似呢个观察家报，即系呢个 The Guardian 所讲嘅嘢咯。即系其实咧 ，Guardian 系卫报 吓，卫报咯。即系阿普京其实咁积极去拉拢呢个北韩，咁其实咧，其实佢系有意思。即系其实就系、是、当然就系话好似就系重拾即系当年即系呢个苏联嘅光辉啦，系咪又？但其實另一方面，其實亦都係因為克里米亞嘅事件，即係令到佢自己本身連呢啲咁樣嘅窮國都唔放過啊嘛，係、 嗯、 嘛？即係嗱，亦都有啲人去講就係話，喂，唔係咁簡單、啊，即係而家咧，即係如果你話即係美國即係諗住重返亞洲嘅話咧，即係同大陸嗰個摩擦越嚟越強，即係喂你會唔會可能即係令到中俄走得更加埋啊？而中俄走得更加埋嘅时候，喂，可能喂会唔会又即系甚至乎即系推到去有一个新冷战嘅机会啊？系嘛？喂， 但是过往来讲我们所认识的冷战就是美苏两国的两大强权，即是所谓的 bipolar world 嘛， 嗯， 是吗？即是而家就是叫做是即是一个强权，一个超级霸权，一个超级强权，是面对即是咁多即是其他啲即是普通强国嘛，即是西方强国嘛，而家唔系喎。 即 是如果你话中俄你走得好埋嘅时候，甚至乎系一个 total alliance 嘅话，喂，即是可能真系会做到一个即系叫做系新嘅一个 新嘅冷战， 新嘅冷战 局面啊嘛， 系嘛？咁呢个系咪值得担心呢咁样样。 但系讲返转头。 系。 嗯。 返返转头去諗嘅话呢，其实所有搞呢啲嘅所谓国际外交、嗯、尤其是喺廿一世纪之后呢。 系、嗯、 啊。开始其实都系处理内政嘅问题度。 嗯。 俄罗斯都系咁样考量。 嗯。 因为你諗下苏联解体苏东坡之后，其实佢已经变成系自己一个地方嚟。 嗯。 系啊。 唔系已经喺国际上嘅影响力系越嚟越低。除咗喺联合国个安全理事会里面有一票否决之外、 啊、 ，no more no less， 系啊， 系咪先？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你其实苏联都面对咗好多嘅政治啊、经济同埋社会嘅问题噶嘛， 嗯， 系嘛？第一喺政治上边，你依然要面对好多嘅反对嘅力量， 系啊， 因为虽然系话有普选嘅总统咧，但系佢嗰个嘅公民指数其实一路都唔高嘅， 嗯， 即系例如普京嘅年代好，叶利钦嘅年代都好，即系控制传媒好犀利， 我、哦、有暗杀记者嘅行为添， 系、嗯， 系嘛？经济都唔系。因为自由化之后是返去即是最光辉的时候。 而家经济好大喎，而家是衰退。 都有相当多的社会问题、嗯、包括治安啊、嗯、包括即是人心不稳、啊。 又人口老化呢， 社会福利、啊。 唔、 嗯、 你 等等。 你睇返点解佢经济衰退嘅个原因系在于因为佢个国家。 仲有资金外逃啊。 人口减少紧啊。同埋贪污越嚟越犀利啊。 最重要的一样嘢就系因为由于你由一个共产主义嘅制度去过度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嘅社会嘅时候、嗯、你由一个、嗯、即公有制变成一个私有制的时候，被人掠了很多水嘛， 系、嗯、啊， 系嘛？车路士的老板是边个啊？伊巴谦唔系阿巴谦莫域啊嘛， 系啊，阿巴谦莫域系 阿巴谦莫域，点我成日将个伊巴谦调翻转头？喂，咁你掠嗰班友仔掠咗咁 Q 多水 啊？ 系咪先？ 同又似大陆，即系其实你系捐款外逃，又系啲。即是啲官咧，即系其实又系捐款外逃啊！ 喂，呢个就系嗰阵时候其中一个经济学者讲咩休克疗法嗰个咧， 系啊， 咪全部搞到弯晒， 系 一夜你步进呢一个嘅私有产权嘅制度啊嘛， 嗯， 系嘛，经济有问题，因为你经济有问题，就社会问题会自然衍生啦，因为大家贫富悬殊严重啊嘛，跟住政治问题都会衍生啦。咁俄罗斯嘅出路对普京嚟讲得一样嘢，搞外交， 嗯， 变成。繼續能夠抗衡美國超級大國嘅其中一個力量， 佢起碼而家 佢應付自己嘅管治嘅問題。 佢起碼佢而家佢即係塑造自己一個強國形象，其實真係輸，即係其實係即係令到啲人更加愛國啊嘛，係咪、嗯？即係其實係鼓吹一種民族主義啊嘛。 只有透過民族主義嘅鞏固，先至能夠解決內政嘅問題。 佢係 共產黨一模一樣， 佢係襟服內政，其實都係共產黨嚟嘅啫。佢都係即係佢自己本身都係即係嗰陣時 KGB 思維啦，佢自己亦都 係 exactly 就係咁嘅咋，冇其他嘢佢係有考量嘅。點解要重返即係呢個國際舞台？ 嗯， 係咪廿年啦？ 嗯， 翻轉頭，克里米亞點解要咁搞法？佢都計算得好清楚喎。知你歐盟又好，知你美國佬都好，奈佢唔何喎， 摸中佢個底啊， 係咪？你個底牌佢全部知道曬， 係， 係咪？你谂下嗰阵时候，我斯诺登都揀呢个俄罗斯去投奔啦， 系咪？咦，会唔会就系因为佢自己有咗斯诺登，而斯诺登佢喺度就系话 爆晒啲情报， 爆晒啲嘢，哇！佢嘅底牌系乜系乜，系嘛？所以佢即系克里米亚先咁进取咧，即系会唔会就系咁咧？喂，呢、這个一啲都唔出奇，如果系咁讲嘅话。 唔出奇， 系咯， 出奇。同埋地理上面，你克里米亞對於歐盟嚟講鞭長莫及啊嘛，因為你歐盟嘅最歐盟又好 ，NATO 又好，佢最擔心一樣嘢、嗯，第一個就係大西洋，第二樣嘢就係呢個嘅地中海啊嘛、 嗯。 對於佢嚟講，黑海佢係控制唔到個範圍，所以由得佢噶啦已經、 嗯。而國際政治最重要一樣嘢咧，就唔係好似我哋咁喺度鳩吹分析 啊， 情報， 嗯， 係啊， 有情報。就是令到你能够掌握到究竟我边一条面线边一条底线我争取到几多少。 嗯。 是不是 嗯。 即是你要这样想完全是要从这个思维角度去想这个问题就是情报。 嗯。 你想想当年即是美国佬的中美那个建交。 是。 都是因为即是坦白讲啦就是因为你掌握到共产党的底线在那里嘛。 是啊。 美国咪赢你咯。 係咪啊？未有數，因為你佢知道你共產黨嘅底線係急於要同美國建交去制衡蘇聯， 嗯， 而你嘅談判籌碼佢讓到幾多步？呢、嗯、個我哋只係能夠分析嘅啫，我唔知佢具體有啲咩要negotiate 咁嘅過程， 嗯， 咁、你底線俾人暴露 PK 咯，所以你冇話。所以俄羅斯重拾佢嘅情報系統，特別喺國際政治嘅情報系統，某程度上都有用噶。佢知道你歐盟底線喺邊度，知道你美國佬嘅底線喺度喺邊度。而阿爺而家亦都係咁噶，佢要不停咁 check 緊美國佬究竟喺度搞邊科嘛？ 嗯， 係嘛？你唔可以成日話因為我揸住你好多外債啊，係嘛？你嗰啲債券啊咁樣，以為我係即係債權國啊？屌仆街！ 先嗰排美大陸咪先俾美國揭咗出嚟，佢係不斷咁樣揾啲 hacker 走去 hack 各個唔同嘅美國大公司啊嘛， 係 就走去睇翻佢哋嗰啲商業利益點樣走去影， 係呢樣好犀利，呢樣嘢真係好犀利。唔係嗱，而講翻呢樣嘢，你一講到佢即係呢個這個電子情報啦，或者係即係嗰個電子攻擊嘅能力啦，其實哇，你而家講翻即係上次即係你大陸咧，即係你中國即係咁樣去攻擊香港嘅電子公投咧，你俾香港咩啟示咧？其实你而家你系逼呢个即系苹果啊，或者一啲传媒啊，系全面倒向呢、这个即系其实呢个美国 诶。系啊 ，exactly 啊。 你系逼香港勾结外国势力。 啱啊， 系啊， 系咯、 啊。 喂 ，Anthony， 呢个 observation 系完全准确啊。 系啊。 喂，我靠边捻个啊？ 系啊。 系嘛？我俾你攻击咗咯。 嗯。 即系你香港嘅媒体自由就系靠美国佬噶啦。 系咪？正如你哋都唔係好親美嘅人啦， 系 咪、啊？我哋都係對美國佬好 skeptical 嘅人啦，都話幾好，我哋都係全靠美國佬 嘅 仆街。 係啊，我啲網台全部要靠呢個咩噶啦，大佬，即係冇計喎。唔係，即係你咁樣講喎。喂，佢而家佢可以令到喂，即係呢個 Facebook 又好，即係其他大型網站都好，即係佢可以即係令到你自己本身停一停嘅。即係喺重咁重大嘅關頭，喂，即係予取予攜嘅，即係喂，除非你真係要即係100%，即係24小時，即係你要係一個好 alert 嘅狀態啫，係咪先？喂，但係如果你係即係叫做係即係佢喂，即係你乘虛而入，乘虛而入，其實唔難㗎喎。 即係佢而家咪逼大家都親你咯， 係咯， 係啊， 係咪？香港人其實一路以嚟，即係除咗即係泛民裏邊一兩個。即係阿哥係即係好認同美國嗰度價值之外，大部分都好 skeptical 嘅啦。 唔係你戰略上亦都要咁樣做㗎嘛？事實上係 係咪？喂，好簡單啫嘛！我哋華人民主宣個網頁，好似話唔知28、29號已經係全部停曬。 嗯， 即係俾人攻擊咗啦，已經係。系嘛？咁我靠边捻个？ 系啊， 咪靠美国佬咯，大佬。 一定系嘅、 哦。你即系逼我埋去 啊！ 你嘅敌人嗰度。 系啊、 嗯， 你搞我嘅话，我有咩办法？我咪 alliance 咯。 系啊， 系啊， 系嘛？即系除咗民间 alliance 之外，就要亲美啦。 系 啊， 所以。 即系冇噶啦，即系嗱，你美国系博派嚟噶啦，即系你而家中国系狂派嚟嘅大佬，你而家狂派占领中南海啊，真系。 唔系都所以话，即系到有一日啊，你连花生台都攻嘅时候，啊、我哋咪走去搵美国领事馆 救。系啊， 佢双反咪摆去美国咯，屌 你冇，唔系，系就系、是、喂，头先喂，即系今日讲咁耐，有一样嘢 miss 咗嘅，喂，即系有啲人就喺度攻击啊边个啦， 边个 金英啦，又话屌七一，屌你即系原来借机沟女，唉、哎、呢、這个即系我哋礼拜。六系嘛，炉炒花生，即系要教训下佢，招呼下佢先。 屌、哎，金英契弟，平时就好勇武，一见到女咧就脚都软埋、 哎。英雄难过美人关啊嘛， 哇！大佬仲要周围抄牌， 啊、 哇，仲得了嘅、啊、你 真系周围抄牌啊？ 系啊，屌，喂，你知唔知啊？即系呢个卓佳佳啊，咪就系俾佢阿李金英接咗头啖汤咯。系、哎，即系搞到啊，即系阿周深即系企埋一二边 咁大镬啊！ 系、哎、啊。要搞到人哋唱街街开口啊， 系 佢先敢企埋去啊， 影张相， 系啊，影张相啫，大佬、啊， 早讲啦你， 喂，你电话都唔系攞过、啊， 30號我哋咪请咗佢嚟呢个即系港台澳嘅论坛咯， 系嘛， 几个钟， 佢、啊、好似留咗个 USB 喺边个度啊，边神度啊， 系咩？我唔知道，系咪？ 唔系、啊，但我唔知佢佢文好似 叫阿周深，阿周深还翻 佢，但你知唔知佢迟啲仲会上嚟啊？ 系咩？ 唔系嗰日佢嗰日同我讲噶，佢唔知炮打施政部揾佢上嚟定系边个揾佢上嚟？ 即系监察员啦，冇去炮打施政部。 佢俾啦，佢俾啦，俾啦。 佢炮打施政部托咩？对住索罗边，人又唔识回应佢讲啲嘢，系嘛？你有你讲，佢有佢讲，系咪？佢喺度鸠叫谂咗两啖之后，梗系去匪类监察院啦，系咪？唔系金英呢镬嘢，我哋要确实要同佢算账嘅。啊，金英真系 唔得，做坏规矩。 我以为你叫佢去炉炒花生嗰度。 嗰啲咁嘅菜街街。 啊，我哋做咗个炉炒花生嘅 introduction Anthony。咁啊，我哋星期六就会即系 搵佢算账， 算一算金英嗰条账。人哋喺度搞紧抗争，我哋喺度汗流浃背，你个粉嘴就系抄牌，即系沟女。啊，呢个金英都系真系醒目嘅， 抄牌。即係有咩回報呢，搞咁多年抗爭。 阿郎阿祖你哋學一下金英哥啦。 唔係但係你但係你咩佢都邊個阿金英都唔係戰無不勝㗎。係 咩 佢抄到去呢、這個邊個碧華衣嗰邊呢。 咩邊個叫碧華衣㗎， 碧華衣嗰個靚女嚟㗎，你唔知呀。即係呢個人呢、這個咩即係人權監察㗎。係 咩 係 咩 係呀，即係佢嗰日咪穿住件 T 恤。喔、哦、我知道、那個、我知道。 嗰、 那 個 我知道睇咗條美女。 是不是巴籍美女還是什麼，不是他那天不是抄到他的時候，你知不知道人家金英問到他的時候即是好介不介意拍張照啊， 金英問的 是啊，你知不知道碧華衣怎麼會跟你拍啊他都勾了嘴真是這樣說喂， 這樣又是奇怪的 跟 著人家抗爭的環境你好像去吃飯這樣撲街你 班人人家 去宴會啊人大佬 你說什麼你說 大佬 好得 嚇死咩匪類監察院咩、啊、哥我哋大軍份唔玩呢啲嘢。Anyway, 嗱我哋搣咗個現場得順就準備呢星期六呢就 聲討金英 就招呼呢、這個即係曾俊英呢、這個契弟。屌你老味我哋汗流浃背又俾人鎖又俾人屈手唔加上你話要溝女啫。 欺世道明穩笨陳。 啱唉一於呢個追呢、這個金英遮數。 好 拜拜。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呢度系 hkpeanuts.com， 我系谭文豪。